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季彤和大鹏啊。 我倒霉，我就倒你们俩人身上了。 别挨骂了。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调频 87.6 兆赫的节目，又到我们开心茶馆各位茶客一起品茶聊天听段子的时间了。我是您的朋友大鹏。今天呢，我们在节目中啊，还是要和您一起呢继续分享天津马氏相声世家两代名家表演的相声作品。今天呢，在节目的开始啊，首先我们要请您欣赏的呢是马三立先生啊早年间和赵佩茹先生合作表演的一段传统相声文哏类的经典名段对春联儿。 你们这个相声，两个人呢说笑话，做一个相声演员可不容易 哦。 第一啊，口齿要伶俐， 对， 脑筋要好，另外说还得要有文化 啊。 当然说说相声用不着很高的文化， 我们相声演员也没有多高的文化， 可是也需要多认识几个字， 那是 有好处。 嗯， 你这不错呀。 不行，差得远。 哎，客气，您的文化水平很高， 您别捧我啊。 不是捧，绝对不是捧 啊。 在演员之中，尤其是说相声的演员之内，赵佩茹高，文化高。 高什么？ 哎，谁数你了？相声演员不论谁谁不行。 哎，差得远。 说真的，他的文化差得远。 就是 他不行 啊， 数你了。 哎，您知道， 当然了，比我差得远。 你是捧我呀，是捧你自己？你看相声演员当中，我的文化最好，我要比他呢还差呢。那你比我们全高了， 不算太高，您强不了多少，我认为强不了多少。 从哪一点说强不了多少？你有什么文化？就算你有文化，得别人说，有自己说的。 哎，对了， 啊， 认字儿多，知的事儿多， 知的还事儿多。 哎，你打听打听吧。 啊， 有认识我的吧？知道外号吗？ 不知道， 马大学问。 马大学问， 外号。 哦， 马大学问，天津卫。我这多少年，你打听打听，花马烟赵我们这几个人 啊。哦， 说我们名流写家吧。 您说谁天津谁？ 你不懂啊，你不懂。花马烟赵这是写字的， 我 这赵。 我要十几岁的小学生，你能把我给蒙住了？我也没赶上，我也不知道。我在天津待几十年，华孟严赵这我不知道。华世奎、孟广惠、严修、赵元礼，这里哪有你？ 我就说这几位啊，华孟严赵，我 你 的名字。 你不说华马严赵吗？ 我说错了。大哥说错了，本来我说错了吗？华孟严赵吗？ 啊， 华孟严赵马，后续的我。 哦，你是后续的。 哎，后续的华孟严赵，华世奎、孟广惠、严修、赵元礼、甘明尧、杜小琴、刘道元，这都是名写家。马三立，这都是。 您说那老几位我都知道，就您这马三立我不知道。 你呀，你没见过 啊。 你没见过我的字儿啊？ 哦， 我学这个华老华世奎，看见过他的字儿吗？ 看见。 那种叫什么曲儿？是什 么？劝场那块匾，那不叫华世奎？ 哎，对对， 啊， 言曲儿啊。 啊， 我学，我按那个，我有那个什么呀？我按那个练的。 什么呀？你有什么呀？你有那什么呀？你有贴饽饽呀？是怎么呀？ 黑字白字啊，那个一本啊，折子。 那叫折子，他连撇都 撇呀，啊！我知道，我说撇，我怕你不懂， 我怕我不懂。 哎，对了，有撇，我拿着撇呢， 我这有撇。 哎，我按那个练。 哦， 懂吗？我那时候我姓肖，张伯洋。 哦， 我在那时候。 你肖谁？ 我肖张伯洋。 肖张伯洋， 哎呀，那你就不如学石慧茹了。石慧茹那艺术多好。 石慧茹干嘛？ 单弦啊。 我唱单弦干嘛？我唱单弦。 你学张伯洋，你不要唱。 写字，我写字。 张伯洋会写字， 你这少见多怪嘛。你根本没见过他老人家的字吗？北京琉璃厂，北京琉璃厂大街，你瞧瞧，两边的买卖间伺候牌匾，差不多那都张伯洋写的。 那是 张的字， 你看，你看清楚，那是张伯英，前清的八部名写家张伯英。 张伯英 啊， 我记有张伯洋来着。 张伯洋唱单弦的。 哦，对，张伯英，张伯英。 啊， 那字儿怎么样？ 好啊， 我那时候小，我要扣他吗？ 哦， 我那时候 你要什么？ 在北京吗？ 我要扣他。我不懂什么叫要扣他呀？ 拜托你老师啊， 你就说你拜人家不完，你还扣他？小子，你得误会大了。你说有学问有这么说话的？扣他， 叩头嘛，叩头认老师嘛。 我不懂这种话， 他也愿意教我呀。咱有那基础，咱说膀子力的 啊， 像我呀， 什么？您听，有学问有说什么叫膀子力，听这嘴的词汇还膀子力，哎呀，多大学问。 我跟你转门干嘛？我跟你转门你懂吗？跟你转门这可不就说大白话吗？我练字儿那是话，转斗字懂不懂？ 懂啊， 不是趴那写， 当然了， 胳膊肘不许挨桌子 啊， 旋肘得旋起来， 哪只手？ 那是话， 在这只手写字，拿这只手写，你都没看 这只， 那你比划不是这只吗？ 我这只手也行，哎，俩手都能写， 我还没见过俩手写字的， 双手啊， 哦， 双手能写梅花篆字， 嗯， 太和老佛爷十分宠爱，封为女儿干殿下，加封九千岁之职， 哎。那是刘瑾呢， 刘瑾，我叫继承他老人家，我小那什么祖先，我们上辈，我按照他老那个 滥认祖先呢，这个没有。你不姓马，你不马大学问吗？刘瑾姓刘，那你那是你们祖先吗？你们祖先是马寡妇开店。男人啊， 别理我 啊， 别理我，在这里别理我。 怎么了？ 你呀，完了你赵佩茹你全好，你这一个你完。 我怎么了？ 哎，你太瞧不起人，不尊敬老前辈。 你哪的老前辈？ 哎， 你谁的老前辈？ 我没遇上过这样，我走了各地方，我没遇上过这样当面这么样耍笑的，看不起。你呀，没有，我没看见过，没有任何人对我这样，没有。我到哪儿都受人尊敬。 嗯， 我那时候出去给人写字，到哪儿请坐，别人都没坐，这样子坐下，倒茶，端面茶，端面茶。哎呀，您说这吃喝吗？ 端面茶。当初请华子奎写字，没一个端面的，都酒席，到他这一碗单个五碗碟端面。 我不在乎那碗面，不在乎那碗面，在乎那些大碗端面。 哦。 给包包饭，包饭。 行，弄这么一嘴饭去，你不会有什么包饭去？ 我就说这意思，我就讲这意思。 是是， 人家到哪儿都尊敬 啊， 尊敬咱。我写字，我在北京，我给人家，我想那什么买卖，买卖叫开张 哦， 买卖开张嘛，道喜让我给来个对儿。我编的，我编了词儿。 哦，您给编的对上， 轰动了北京四九城，轰动了，了不得了，马大学问，这词儿啊， 嗯， 我编的。 是，您说的这对子，我们听听，一定出奇了。 啊， 您把轰动九城了。 哎， 我们听听您这对子，可我们学习学习。 我编的 啊， 买卖家开张嘛。 是是是， 那时候 啊， 我给编了词儿。 哦，上联是。 上联是生意兴隆通四海， 好。 下联是财源茂盛达三江， 是吗？ 哎，我写这你看了是吧？ 看了，我多少看了。 你没看，你怎么把我编这词你会了？ 这是你编的，这对的会是你编的。 打你母亲还没结婚就有这罪。这是你的冤枉，你别不害臊了，拿过去 好。 你给我出词，我编个对子，我当时编个词。哎呀，你给我出词，你编，你给我出气，你懂得什么叫对？ 我懂得，我干嘛的呀？我上，我干嘛的？ 什么叫对子？ 对子 啊， 对子嘛，这边上梁，这不叫下梁吗？这五，这边五，这边十个，这边十个，这五十，这边也五十。 我还没见过上梁五十，下梁五十，没那么高房顶，你往哪挂呀？ 一天多 啊，我不知道。对了，上联九，下联七个，那叫什么玩意儿？它对字嘛，一个字对着一个字。 我懂了，我懂了，我干这个，我懂了。 你懂什么？ 哎，我就专门研究这个。 比方说，我们上联啊，有个上，你这边对什么？ 下呀。这还问？考我？ 你考我？ 这不是考我？你这还问吗？ 上对下呀，子规子啊，上对下，大对小，左老对少，左对右，文对武。 你呀， 哦，是 你呀，不像，差点。 我们上来有个天， 天的地呀， 哟， 天对地呀，天对地，雨对风，大楼对长空，连云顶啊，雾蒙蒙，开大吉，大吉通。 您看哪有有学问这样？ 讲义这 是，我们上来有个盐， 盐呢 啊， 盐要来醋， 醋 哎，盐要对酱，那算砸了 哦， 没有了那个盐对酱怎么讲？盐咸，酱呢 咸了， 醋，盐咸醋酸， 油盐酱醋五味调和，醋， 行吧，行不行？ 行行行， 看没看见？ 上来有个好， 好啊好， 歹。好对坏没有 啊， 歹好歹兼一， 这是个成语，这是成语， 成语， 成语，成语。 我们上来有个是， 是啊，是我对炮， 炮， 你那姿势 拨炮， 你跳马出军， 哦， 要下上了啊。 可我这几个字搁在一块就是上联，上天言好事， 哦，上天好事。回龙将一掌让开，少爷那对子我六岁我就会， 六岁什么你六岁， 六岁我就会， 你对回龙将吉祥， 回龙将吉祥 不是 上天老师，回龙将吉祥， 刚才我说上，你说对什么？ 回龙将吉祥 没有 上， 你对什么对子？ 上 啊， 我下 天 地 言 处 好 歹 是 好、 哦、哎，上天言好。 你呢？ 下地兔崽炮。 这是什么话？这是 啊， 这一下地兔把炮逮着了， 逮他呀， 不像 话，不像话， 不像话，就叫他，这叫蔫损坏， 哦， 这叫哎发坏，成心发坏。 我怎么发坏了？ 这哎，不像话，就叫他。 怎么？ 这算栽跟头吗？ 中尉， 马的学问就算栽了吗？ 不算， 这不算栽跟头。 哦， 哎，这算你蔫死坏， 坏死 了，憋坏。你上天老师，你不一块说，我灯谜破闷儿，我猜着了。你上，我就猜着回龙将吉祥。 啊， 你上，我怎么下吗？我来天，我来地，下你出点炮，赖谁的了？别来这个， 哦， 别来这，痛快快，你多少字你一块说。这成心发坏，别来这个，别使这个，咱们跟咱们别用这个， 啊， 交好，哎，交厂多管，别交口子烂的。 那我要一块说个上联，你怎么样？ 能过呀？ 你能对吗？ 嗨、哎，你多说，你照一百字说 啊！我一百，我没那么长气力。这个对的不是字多就难对，你就认为一百管什么？ 你说呀、啊， 它越少越难对。 你说呀、啊， 俩字， 怎么？ 我看你怎么对，羊肉，你对什么？ 羊肉、萝卜， 俩字萝卜。你看，羊肉是食物，萝卜呀吃过啊，羊肉萝卜，羊肉萝卜多好吃。 哦， 我还说俩字胡琴， 胡琴 这是胡琴呐、啊， 胡琴 京戏拉的那个 啊，那个萝卜。 刚才那什么萝卜、 哎、 都食物， 萝卜 这胡子跟萝卜挨不到一块儿。 萝卜挑的萝打的脖，萝卜 哦，改了这个萝卜。 哎， 我说绸缎， 绸缎萝卜。 哎，绸子缎子做衣服用的材料 是啊，萝卜啊，沙漏羊毛尼龙布匹， 萝卜， 萝卜 哦，岳飞 萝卜。 你怎么老萝卜呀？岳飞呀，萝卜。 岳飞什么？ 哎，岳武穆岳大帅。 是啊， 萝卜啊，是谁啊？穆、 嗯、 连生叫母，这出戏听过吗？ 我听过。 穆连生叫什么名字？ 叫傅罗布。 哦， 怎么样？ 忠臣配孝子， 你爹。 你再听这上联。 一二三四五六七， 哟，这怎么回事？ 啊，就为躲开你那萝卜， 我要一二三四五六是仨萝卜就对了， 这七是仨半萝卜不行， 没关系， 对吗？ 没关系 啊， 一二三四五六七， 嗯， 萝卜快乐不洗泥， 这叫什么词儿啊？不像话， 不要您这俩字了 啊， 最少仨字，仨字啊， 对，最少仨字， 您我说了仨字的， 说 马牙枣。 牙枣， 嗯，哎，这月份就快有了 啊。 咱们吃的那种枣有一种长的，特别甜，那叫马牙枣。 行啊， 行啊， 为什么？ 家里 羊角葱， 大娘， 羊角葱， 对字对字 啊， 马牙枣，羊角葱， 马牙 羊角 枣 葱， 对对对对对， 行啊， 马牙枣， 那是几月的？ 八月， 八月， 洋葱二月。 哦， 马枣的秋天，洋葱春天。 对对对， 马枣红的，洋葱绿的。 嗯， 马枣甜的，洋葱辣的。 哎， 马枣树的，洋葱地的。马枣绿。